我只一想回忆起你我举起的跟往事干杯 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了水把那往事 美在人情，美在生活， 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零三三。 Thank you. 长空永不移，浮云中日行，四季长行，花香扬欢喜，夜里数叹息，何用听天道无语，风托声流浪去，云生归故里，何用力冷暖见人心，酒要醉给知己，琴之赠予知音，从亘古到永恒的时光漫漫，从身外到心底的岁岁轻叹，从一只万物到未知生命，斗地清晨百里，斗远到无尽际，从过去到未来的时光漫漫，从年少到终老的岁岁轻叹，从直达冬季到只为呼吸，死是生的宿命，爱是心的魂灵。山长雨前夕，何用问今夕是何夕，也是白昼的影，梦是睡着的心，从亘古到永恒的时光漫漫，身外到心底的岁岁轻叹，从已知万物到未知生命，斗地清晨来临，斗远到无穷极，从过去到未来的时光漫漫，小到终老的岁岁轻叹，从直达冬青到只为呼吸，死是生的宿命，爱是心的魂灵。废墟沧海生成陆地，刹那缘起，怀抱我喧嚣，交换你记忆。 Yeah.